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晴空少云，最高气温是零度，有三到四级的偏北风，天气寒冷，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零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十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常遇春一听我得中了武状元，心里这个乐呀，他乐的不是自己当官发财，乐的是什么呢？我当了武状元，大权在握，将来反对元顺帝，推倒这个昏君，就有了方便条件了。自己来的目的也是为了这个，你想目的达到能不高兴吗？再看常遇春答应一声遵旨，把千里一丈青宝马良驹一带，这匹马是赶奔采桑殿。来到殿脚之下，戳枪拴马。再看常遇春，正正头上乌金盔，抖抖身上金锁连环甲，分塔尾辽战群迈虎步，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乐舞楼上啊，就见文武百官一个个都带着笑模样站起身来相让。本来常遇春不愿意给元顺帝施礼，但这外表你还得顺得过去呀，你要叫人家看出来是反对他就不好办了。常遇春没有办法，只可分塔尾跪倒在地，吾皇万岁万万岁，俺常遇春得万岁叩头。咱们单说元顺帝看着常遇春，心里边在想着，心里说话，这个黑的脑袋可够厉害。方才我听人跟我说了，这个常遇春想当年在乱石山七雄结拜，就要推倒我们大元的江山。后来我派石蛮王撒米汗领十万北蒙骑兵火烧陆庄，最可恨的这个常遇春一铁棍把我那玉帝石蛮王打了个脑浆迸裂，到了现在也没抓住你报仇呢。想不到今天你进了五科场，中了我的牢笼诡计。你当什么武状元？我叫你立时毙命，给我的玉帝报仇。元顺帝想到这儿，脸上也带着一股奸笑。哈哈哈哈哈，免礼平身，常遇春在。好样的，没想你压盖五科场，拔魁第一名，如今朕命你身为武 武状元之职，日后必有提升重用，让你执掌兵权，为孤敌江山尽忠报效，你可乐意？谢主隆恩。好，来人呐，早要。元顺帝一传旨，在岳武楼采桑殿奏起丹陛大药，声闻笛箫，鼓号齐鸣。在鼓号声中，元顺帝一摆手，旁边有人把宫花和大红取过来，由元顺帝亲自给常遇春冒插宫花十字披红。按照古代的理解，这是最隆重最光荣的。五科场的举子们都瞪着眼往台上看着，哎呀，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那么羡慕啊，这才叫人上人呢。在烟尿声中，刚给披红完事，元顺帝又一摆手，有个小太监手里端着个雕花的盘子，里头有三杯御酒。按照这个惯例，得皇上亲自赠酒三杯，这是更光荣了。但这个酒里面下好了八部断肠散，全是烈性的毒药。元顺帝一看酒端过来了，拉住常遇春的手，武状元，来吧，孤赠你御酒三杯。常遇春恭恭敬敬把酒杯端过来，面对着五科场上万名举子，把大嘴一张就要喝这杯酒。哎呦，与此同时可吓坏了大爷双钩将武殿章、二爷胡德海、什么三爷汤和、四爷朱元璋、五爷邓玉、怀远黑太岁常遇春的兄的玉面霸王郭英、郭世俊，还有造袍大将丁德兴。为什么呢？因为武殿章接着刘伯温的书信，刘先生在秘书之中已经说得清楚，上面有那么几句话，说书信里边藏，面交武殿章，黄蜂是药酒，地雷台下藏。这黄蜂是药酒啊，刘伯温事先已经都说好了。武大爷想要跟常遇春说，还没等说呢，常遇春下了场了。所以看着老六要喝酒，大爷的心里一翻个，心里说话，老六，这酒可不能喝，你喝当时可就完了。但是再送信已经来不及了，那么大的五科场就把武大爷的嗓子喊破了，常遇春也不会听见。而且旁边鼓药齐鸣，震得耳朵都要聋了，能听得见吗？武大爷的鬓角上汗就淌下来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常遇春把酒杯端到嘴唇的边上，还没等喝呢，突然他的脑子里头一闪，常遇春这个人是粗中有细呀、啊，仿佛想起件事儿来。我在下场的时候，我大哥念了刘伯温先生的信，好像有那么一句话：“黄蜂是药酒。”难道一说这酒里面有毒？他把眼睛一瞪，往杯里头看看。你要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仔细看还真发现毛病。就是就是酒杯底下这个酒打着漩涡转着旋儿，唰，因为搁毒药搁的太多了，常遇春酒精大滴，经验丰富， 微微一提鼻子，脚里有股腥味儿，知道酒中不存呐。他把二眸子一转，回头再看看文武百官，再一瞅文武百官，瞪着眼睛，直着脖子，全把嘴张着看着长春。他眼神在落在元顺帝的脸上，就见元顺帝把那牙咬得咯吱吱吱响，手里捻着胡须，恨不能把那胡子瞪下来。长春马上明白了，这酒中有毒，想到这六爷就不能喝了，但是他也有心眼儿，满面陪笑，陛下，这杯酒我不敢喝，应该敬天。说这杯酒不喝呀，应该敬天。说着话，他把手腕子一甩，唰，把这杯酒往空中一撒，可了不得了。这酒里面有烈性毒药，往外一泼，甩的劲儿再大点儿，跟空气这一摩擦，就见眼前一道闪电，唰，就一道蓝绿的火苗。不但橘子们看得真楚，常玉春马上可以断定这酒里真有烈性毒药，暗自咬牙，心说元顺帝，你的手段好毒辣呀！先把个武状元给害死，然后再挨个收拾别人，这还了得？他离着元顺帝不到五尺远，要把他抓住是不成问题呀。常老爷到了现在不顾一切，把酒杯一甩，唰一转身，哎，探虎爪一下把元顺的龙袍给抓住了，把拼了，可把个元顺帝吓坏了，哎呦！他使了个老虎大威窝，又使了个千斤坠，屁股往后一使劲儿，我就不过去。常玉春用力过猛，这一拽他，元顺帝再一使劲儿，好嘛，就听见这龙袍咔嚓一声，撕下了半幅啊！常玉春好悬没摔了个腚墩儿。就在这时候，就见元顺帝一哈腰钻桌子底下去了。不但他钻进去，太师陀陀、耶律楚材、奸相萨敦、文武百官，呲溜呲溜呲溜，全钻桌子底下去了。那么钻那里能躲得了吗？不，桌子底下有地道，这地道不用还则罢了，用的时候用脚一踩机关，消息埋伏，地板盖自动打开，底下好像滑梯一样，往里一钻，哧溜一下就出来走了。常玉春再找找不着了，就这么个时候，五科场可乱了套了，因为很多人都听武殿章宣传了，说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假功名假富贵，我们上了当了，中了元顺帝的牢笼诡计，如今身在五科场，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一个也活不了。你想一想，这些人能不怕死吗？一听说上当了，可就开了锅了啊，哥哥兄弟怎么办，可坏了，跑吧，骑撒战马乱斗交还呢，各头生路。咱们单说双高大将武殿章挂念自己的老六啊，带着弟兄们催马来到彩三殿下，抬起头来就喊，六弟快下台，你我弟兄逃命去吧，我们杀了他了。常玉春不敢耽误，顺着梯子下来，抄枪上马，跟着弟兄们也夺路逃走。这阵五科场里这一乱就甭提了， 人挤人，人压人，马挤马，马踩马，死伤就不计其数了。人们往哪儿跑啊？全往正南方跑。咱们不说过吗？常玉春这一进五科场，马踏宫院墙，那宫院墙给冲开个缺口，能有三丈左右，只能从这个缺口冲出去。人多缺口小，所以人挤得要命啊，就在这块死伤的人就不少。可大家齐刷战马，乱斗交魂，热闹哄哄，往哪儿跑呢？都想逃出北地燕京城，各归家乡。有的人也不敢掉队了，人多力量大，在一起能出个主意，所以人们就像一股洪流一样，直接奔镇南方就下来了。除了五科场，要么有五里地吧。大家正往前跑着，可了不得了，就听见对面炮声一响，举子们吓了一跳，赶紧把坐骑带住，抬头往前的一看，在对面发现一哨北蒙的军兵，步兵在前，骑兵在后，雁别式排开，把道路拦住。前头管沟就挖了三道，满布鹿角，设置障碍，要想通过是势必登天的。就见沟的对岸有个高坡，高坡上两杆门旗往左右一分，闪出了两员北蒙的大将。这两个人好像门神一样，上吹手这个人长得是面如喷血，头上梳着16个虾米须的辫子，耳戴金环，这脸上是嘎里嘎达，全是骚皮嘎的，头顶黄金盔，体挂黄金甲，胯下花斑马，掌中是短把牛头都。下垂手有一人，头顶铜盔，身披铁甲，胯下大青马，掌中也使着一对短把牛头都。往脸上一看，可这脸更难看，花一块，红一块，紫一块，绿一块，跟开了杂货铺一样。虾米须的辫子在两肩头披散，是耳戴金环，眼露凶光。这两个人是谁呢？这就是太师陀陀第三个徒弟跟第四个徒弟，一个叫蛮子海牙，一个叫赤发灵官白云托。因为陀陀是元顺帝的亲叔叔，他的徒弟也是元顺帝的心腹，这十条绝户计之中，他们俩人也担当主要的角色呀。在南门外大狮子街，他们领着5000人马在此埋伏，打算把逃跑的橘子是一网打尽。橘子们走不了了，就见蛮子海牙把牛头都一碰，哎，站住，此路不通，我说你们不遵守王法呀，没事想他娘的造反，你们反得了吗？据我们所知，在你们人群当中有18路反王，64路烟尘，72家盗寇啊，全都是国家的叛逆。如今我奉天子命召在此把守，尔等还不下马受俘，等待何时？你们过得去吧。橘子们当中 可有不少害怕的。哥哥兄弟，完了，一家人再想相见是没有了，这个怎么办？这叫人多心不齐，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不一样，有胆大的，有胆小的，有不怕死的，有怕死的。乱石山的弟兄现在就成了众人之胆呐。常遇春刷拉眼眉一挑，把眼珠子一瞪，催马来到队伍的前头，把大铁枪一晃，弟兄们哭什么？大丈夫生有处，死有地，如今我们虽然中了诡计，还希望大家同心协力，怎么往外闯，不要叫猿人把咱们威吓住。弟兄们，随我冲！橘子们一听，对呀，哭有什么用？冲吧，拼了，拼了！人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战马是突破路障，冲过壕沟，奔猿人的队伍就冲起来。海牙云托一看不行啊，势不可挡，这帮人玩了命了。再看赤发灵官把掌中的红旗往空中一举，来人！我说这些反叛，你们听着，要想冲过狮子街，势比登天，尔等来看，这是啥了？橘子们一愣，顺着他的红旗留神观看，可了不得，就见伏兵四起呀，两杆门旗往左右一分，在后面露出一尊黑乎乎的红衣大炮。这门大炮要讲尺寸，也有一丈六尺长，那炮里面能砸下五弹药去，这个大炮都出了个了，完全用黄铜制造的，炮身是锃明瓦亮。50名炮手往左右一分，有2名炮手举着火绳，接着铁瓦的盖，只要一声令下，把念一点着了，炮马上就发作。古人不有那么句话，神仙难躲一溜烟呢。在元朝和明朝的时候，火器威力就不小了，有很多重大的突破和发明。据说上古年间，雷炮分兵孙武子，在那时候就有火器，什么火药、万人敌呀、炸药包啊，就有，只不过没有今天的威力那么大。到了元朝末年、明朝的初年，这个大炮已经显示了一定的威力。猿人东征西讨，对这种东西有专门的研究，管这种大炮叫红衣炮。皇上传旨封什么大将军、二将军、三将军，是大炮都受了皇封了。这种大炮叫九节连环炮，这一炮打出去，要讲尺寸，能打3里地到5里地那么远；要讲威力，这一炮也能打死1800人呢。古人见着这，能有不害怕的吗？橘子们一看红衣大炮出来了，谁还敢往前冲？哗一声退归本队。一个个吓得颜色更变，赤发灵官一阵的尖笑，看见没，红衣大炮，常遇春，你总有天大的本领，你敢跟他对抗吗？哎，尔等不再下马受俘，我可要点炮了。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